难忘记熟悉的轮廓，希望能再紧抱着我，你却不肯回答。只想再听你说愿意继续 求。

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，然后再来怪你。我试着提醒自己，和你不过朋友而已，就是那样的距离，叫人受不了，等不及。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，最怕麻烦你的事情到头来无天不依。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歇斯底里想生病，早知道太自信总难免会输掉自己。

见你们相爱轻狂，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，站在这城市某一端，寂寞和爱像浮云聚又散，我心中也许和 太难了，相片脸要趁早。

谁都不能看见谁，除非仅仅以为我让自己喝醉，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，整夜又整夜的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、哦、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，怎么去安慰，爱情怎么让每个人 是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微醺。 窗棂，像不平凰的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。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斯音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乎玻璃墙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。马德里斯音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按毛笔写了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加了多三色金，你知道他的话语全让你，我继续一个人远行。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，马德里、哦、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，马德里

句话也没有说。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，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。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当拥挤的月台激动送别的人们，却记不掉我深深的离愁。我知道你有千言，你有万语，却不肯说出口。你知道我好担心，我好难过，却不敢说出口。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，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，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，我只能深深地祝福，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 相信这一次你真的不会来。

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场面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那天请为我一个吻，再回答我之前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手交错誓言，如今细说是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？往事匆匆，轻轻细说梦的演变，多年以后是否还有爱的容颜？往事匆匆，轻轻细说沧海桑田，是否能的窗，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。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，如今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？

兴奋和我一样，把甜蜜洒满一地，放纵一下。哦，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，哦，温柔的触碰不完整的心房。Hot hot baby, we can set it off the night. 双人舞，黑夜里无法自拔。只是童话，这时间坠入双人舞，不理彼此，慢慢欣赏。爱有点无聊吧，规律的像打卡，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。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，耍一点疯狂，拨乱你的头发。场景沙发或者厨房 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这地铁经过拥挤万种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

是谁？放不下你是我活该。 星光，说好永远不分开，多 没有你，心放空的寂寞，好了，